峭壁，也许那是曾经你在。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在夜色阑珊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店铺的主人一样，如果我开了一家酒馆，开了一家酒吧，我在晚上开门之前，我在想今天晚上会有多少客人来光顾我的酒馆，我的酒吧。可是当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我光临，等着我出现。有各行各业的朋友，大家怀着不同的心情来到了我的10点大陆机的店铺。这个城市有一家店铺叫做10点大陆机，哎，以后我们每天开场都这么开，欢迎你光临10点大陆机这家店铺。这家店铺售卖很多很多的音乐，那个售卖并不是贩卖的意思，我们会把音乐分享给这个城市当中喜欢音乐的朋友，喜欢安静的人，我们也可以交朋友，互动情怀。谢谢你在22:03:08中关注周一的10点大陆机。2018年9月3号，你好，2018年9月3号，见到你们，你们也很好。周一是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叫做岁月留声机。我如果你是一个酷爱流行音乐的朋友的话，会在星期一的晚上会听到很多华语乐坛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开节目编前会的时候还说，我问我的领导和我的同事说，大家希不希望在周一节目当中听到英文的歌曲。我的领导就说，你问问你的听众，如果他们喜欢在晚上听到英文歌曲，外语歌曲，你就可以放给他们听了。一切源于观众，源于听众你们的答复。那我就想现在问问正在节目看节目的朋友，十点大陆机里的听友们，如果我在周一的晚上放一些英文的节目，外语的节目，你们会开心吗？会感到期待吗？如果想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用给我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刚刚看到了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又送了很多很多的奖品，也恭喜你送奖的同时中奖哦。看到了新的朋友，老的朋友，像逍遥天蝎呀、还有很多的像陶小仙，哎，你好，进来了。还有有你更好啊，夜色下的肥猫啊，等等这些朋友。我发现如果哎呦我天，这什么要抱抱，谢谢谢谢小仙儿啊，好好的哈。然后还有很多送我礼物的朋友，我都不一一点名哈。如果你今天晚上听到了我十点大陆机店铺的 唱片店吧，哎，我就叫唱片店。每天晚上就有一个卖唱片的人，这个卖不是 sell 也不是 sale， 是把这些音乐推荐给你，然后希望你能够喜欢十点大陆的店铺。今天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曲、喜欢的歌手，我希望你不要吝啬你手中的那个赞，为十点大陆机的唱片店点赞啊！很简单，就是这个下方的这个屏幕不停的点赞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有大把的花椒豆，如果你也在其他直播间撒过的话，你也不要吝啬撒到十点大陆机的唱片店直播间。今天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这些歌曲也是有了年头的歌曲。首先登场的这位音乐人呢，我发现他是越老越顽童，越老越精灵，而且与比他年轻的一些歌手在一起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礼貌，温文尔雅，又不失活力。他就是哈林庾澄庆。庾澄庆呢成名我国的台湾哈，在台湾我还一直记得，也许这个梗不止在一次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是庾澄庆他年轻的时候是相当潮流的年轻人。 New Balance纽巴伦这个鞋子就是我从庾澄庆的脚下看到的，于是我就开始疯狂收集574到之后的90990啊，我都特别喜欢900，我都有收藏。我一直记得庾澄庆穿了一身绿色的西服，穿了一双红色的纽巴伦574，在 MTV 当中哇，相当的显眼。这首歌来自于2006年发行的专辑，叫做戒不掉。这专辑的戒不掉同名主打歌曲也很好听，但是我选了一首特别适合夜晚来聆听的静静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偶像的，应该是浪漫的偶像剧，叫做深情密码的片头曲。2006年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想想看，2006年我刚来北京三年，换了新的工作，换了新的住所，认识了新的朋友，开始有了新的烦恼和对人生新的理想。一晃12年过去哈，12年之前你在做些什么呢？有些朋友说我还没上小学呢，这是另外一个年龄段。有没有80后的朋友？我发现北京的秋天非常的漂亮，也会让人想念很多的事情。静静的这首歌就是让大家静静的来听。第一首歌，如果你喜欢哈林庾澄庆，为他点赞。有请哈林庾澄庆登台现场。 空气里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我偷偷看你，你也偷偷看我。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不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的就足够。你也在等着我。 每个人都有年轻的面孔，我特别喜欢在周一的晚上放一些以前歌手的照片，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会发现年轻时候的脸上的稚气还有勇气，荷尔蒙都是爆棚的年代，还是区别于现在的小鲜肉的面孔哈。哈林庾澄庆， 也就是你的梦。纸条上写了什么？我好想要听你说，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的就足够。你也在等着。天彼此许下的承诺， 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一首可以自己和跟自己爱的人静静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哈林与澄庆2006年的作品《静静的》。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时间来到了22:12:29，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欢迎您光临十点大陆记的店铺里边请。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去过我国台湾啊，他们的服务都非常让我觉得很惊叹哈，因为也去过我国香港，之前的时候要比去台湾早几年，我觉得香港的服务也不错。之前的时候大概2009年的时候吧，2013年去我国台湾，觉得哇，他的服务真的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比如说要结账的时候我说谢谢，他说不会，就会想起周杰伦那首半岛铁盒，对不对啊，小姐你好，那唱片左转不会那种感觉哈。十点大陆机这个唱片店周一会营业的时候会推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有年代感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因为我听了他很多的歌曲，这首歌从来没有听到过，说不清是多少年之前了。这是一档下午的直播节目，我记得那天我是去机场接了一位朋友，然后送他走之后回来的路上听到了这首歌在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缓缓的在我的耳边响起，哇，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幸福。也是秋天的这样一个季节，北京这个时候最漂亮最好看这首歌如果跟刚刚那首静静的来相比的话，又有了更久远的年头。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1997年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哈。专辑的名字叫做快乐无罪。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巧合和预设，也许冥冥之中会安排好了一样。许美静这个歌手，她的情感生活一直就不是很顺利，而且他所有的歌曲都带了浓浓的忧伤的味道。我那时候看许美静就觉得，因为他许美静这个面颊这个部位会有点宽，他经常留长发把这边遮住，以显示他这边宽宽的这样一个下巴的位置。但是那个时候我看许美静每张照片，每一个照片那个封面选择都非常的洋气。那个年代我在想，王菲和许美静都是非常好看的歌手，至少封面是那样的。你看那个年代它的封面就如此的好看，对不对？快乐无罪，许美静。我特别喜欢紫色的衣服，显得人非常的有质感，华丽浓郁。哎呀，谢谢红鲤鱼绿鲤鱼雨驴，哎呀，绕口令，经常送福袋给我们，也希望你送完福袋之后获得更多的花椒豆的奖励，再给我们送一些福袋，支持我们的十点大陆记周一的唱片店哈。关于风的叹息这首歌我也是诚意推荐给各位哈，好听的歌曲，你可以慢慢听到许美静优秀的对于情歌这种疗伤又有点难过的情歌的处理极其到位的部分。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 希望你收藏在你的播放器当中。我忽然又想起那个北京的秋天，我送朋友回机场，去机场回来的路上，伴着夕阳，这首歌就在我耳边不停地绕啊绕啊绕啊。 想你的坏，要你的好，想你的泪，要你的笑，想你的温柔，要你的拥抱，要你的沉默，想与你共老，想你爱着我时眼里的柔光，想我被骗时依然恋恋的疯狂。 写的这个篇文字叫做音乐最大的好处是什么？音乐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人有个地方躲起来。或许在许美静的心里，她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可以让她找到一方躲起来。 你的沉默，同你的孤独，同你的防备，爱你的疲惫，爱你的狂野， 这个歌曲演唱就是如果 if 如果怎样怎样，充满了浓情蜜意和在 爱里的感觉。 就当它是风的叹息，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你继续光临周一的十点大陆机的唱片行。我今天一下子摇身一变，化身一个唱片店的老板啊，好音乐的推广者。哎，好音乐的推广者这样一个 ID 我非常的喜欢。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喜欢在夜晚聆听一些有气度有质感的好听的音乐作品的话，我建议你每周一 no 每周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十点达路机。诶，不错，每周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十点达路机，押不押韵？哎呀，有没有这个 freestyle？ 有没有韵脚？谢谢刚刚Lisa here 分享了我的直播间，感谢你在哪里分享我的直播间呢？非常的感谢，谢谢了 me in I 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你在哪里关注了我？你还好吗？又看到了红鲤鱼、绿鲤鱼与驴送的大福袋，希望你种更多的花椒豆。刚刚那首歌真的是充满了恋爱当中的一种弱弱的情绪的表达，又那么的恰到好处。我觉得许美静的歌里确实有这种凄婉的感觉哈。她的感情生活也许在歌曲的外边没有像歌曲的那么的游刃有余吧，都希望她一切顺利。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那更是华语乐坛一把好嗓音，也经历了很多让人觉得怎么会没有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呢？他跟王祖贤为什么就没有在一起呢？那么深情的他，为他演唱了那么多的歌曲，创作那么首经典的作品，却没有在一起，这就是人世间的情感，有缘无分。有些人注定可以陪你走一段路，但是永远不会陪你走到最终点的那个，对不对？在2002年这张专辑叫做呼唤，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虽然它不是齐秦所有专辑当中很厉害很叫座的那张专辑，就是比如说九七的狼啊思路等等这些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不管是呼唤，不管是少了自己，还有 Sophia， 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在我看来很耐听。那今天晚上呢也是由我精心推荐给大家，作为十点大陆机周一唱片店的主理人，哇，我终于成了主理人了，这是我很多很多梦想当中的一个哈，推荐给你。我们掌声有请，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齐秦，亮相第三位登场的歌手啊，齐秦，这个名字叫做《呼唤》，专辑叫《呼唤》，歌曲叫做《Sophia》，希望你们喜欢。 Sophia， 黑夜的黑是被谁抹黑？为什么月亮没有光芒？还是我已忙？ Hey Sophia， 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心也没有声响？还是我耳光？火柴刹那擦亮 看见你背对我在逃亡，瞬间有万只帆船在摇晃，脚下的土地都变成波浪， 波浪。 我跌进一阵恐慌，伸出手掌要你平安，却被你背叛。约定前一刻生的目光，你面无表情靠在他身旁。你若要灭我绝我，只消无情，不用不知这么大战场。Oh Sophia, Sophia, 你要的只是我的心脏，你要的只是我的天堂，双手奉上， 双手奉上。 这不是个假象，我还为你去装模作样。我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 比你倔强。 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 不会投降。 人一旦魂飞魄散，天老地荒，还有什么不可以绝望？ 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2002年齐秦的专辑《呼唤》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 Sophia 啊，非常喜欢这个编曲的形式， 由浅唱到大家一起的流动，加上阿卡贝拉，应该不是阿卡贝拉，应该是合唱组的一些和声的配搭，加上流动的旋律和非常俏皮的鼓的一个涌动的部分，会让我们觉得 Sophia 这首歌就充满了聆听的这样一个反复可听度。我推荐给大家，在这首歌适合一天的任何时段来收听，都充满了对于音乐的尊敬啊。欢迎你在下半段继续来收听十点打楼机，时间来到了22:30:42中，18年已经过去了8个月，回首这8个月你过得还算开心吗？你的工作是否顺利？情感生活是否如你想象一般的温润？然后父母是否健康？朋友是否常联络？你经常回来看我吗？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一些问题，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活出自己最最想要的那个档位，那样一个频率和姿态是最重要的了。每周一我们节目都是岁月留声机，都是那些岁月当中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比如说在华语流行音乐坛的话，最好听的女声当中，她应该不算是其中前十的位置，但是她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声音。比如那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首歌大家一定会很熟悉。她也不是那种以外貌取胜的歌手。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两位歌手应该是类似的，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那应该是三位。这个女生她不漂亮，但是她音色，她的音域，还有她音乐的宽度以及柔韧的程度，力道却相当的有味道。这首歌曲呢在2014年的时候会出现在我们的耳中，是她自己作曲的歌曲，你应该猜到我说是谁了，对不对？江美琪，没错，江美琪的这首歌叫做如果你说抱歉，又是一个 if， 又是一个前提是如果你会怎样的歌曲，那是不是就很多的假设隐喻，故事的发展延伸，最后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和细水长流当中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江美琪上场。当然如果你是江美琪的歌迷，你喜欢她的歌很多年，也希望在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进场之后为江美琪的歌声马上要送这首歌点点赞。如果你有大把的花椒豆，你可以撒到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来。有请江美琪，如果你说抱歉。如果你说抱歉，只要是你说就好，不是别人。如果不是你说抱歉，别人永远不会说抱歉，对吗？ 窗外的雨陪我下了一整夜，我在等你离别前的抱歉。你的沉默就像一句太悲伤的字眼，我只能唱首歌也是我的哽咽。爱的恨的都重叠，想的梦的都危险，我让爱期待接着走远。哭过的双眼总害怕看从前，忍住的在排练。如果你说抱歉， 说人生没有彩排，它不像话剧，它不可以失误，对吗？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这个时代在发展啊，现在的流行乐的制作的这样一个速度、流程、掌握的水平以及可以用到的硬件都极其的向前飞速的发展。嗯，大家会从音乐一张专辑的制作的时间来看，还有流水线来看，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单从那些歌名也是啊，都是那种非常酷炫的歌名。如果时光倒退20年30年，你会发现那些歌曲的名字都好像有更浓的人情味。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个歌手呢，他在我的心中是一个很会唱的人啊，但是他很多很多的奖项都与他无缘。他是一个钢琴手，他会写歌，而且写了很多好听的歌给自己给别人。他也曾连续多次入围金曲奖，但是年年都落选。于是这位歌手说，灰心不至于了，我每次都是自己调侃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始终都这样鼓励我。作为一个歌手，如果每年都可以入围金曲奖，已经是莫大的荣誉。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就是伍思凯先生。伍思凯有首歌曲啊，收录在他的专辑《分享》当中。这首歌曲你一定会熟悉它的旋律，就从这个歌的歌名啊，应该不叫这个歌的歌名，不要加儿化音，就从这首歌的歌名当中，你就会听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音乐人写歌的时候是多么的用心，他们的眼前有一片汪洋清澈的水，忠贞不渝的爱情和感情世界的呈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你一世》。到来生，倪妮那个时候的编曲交代的清晰，提琴的音色与钢琴爬音的混搭，又加上弦乐的部分衬托，那个时候的编曲工整优美有味道。有请伍思凯先生，爱你一世到来生。 的燕儿能够飞越过多少漫漫的旅途，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孤独走过朝朝暮暮，我爱你一路大的流逝，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尘世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幼稚，我对你才会这样痴。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身，却感觉无法死，也无法飞的人，却到。 熟悉这个旋律的朋友一下，哎，这不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吗？没错，这是普通话版本的，来自伍思凯先生的爱你一世到来生。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音乐充满了浓浓的深情啊。 看青春的流逝，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当时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幼稚，我对你才会这样迷失。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可能，如梦如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感觉无法思，也无法陪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如梦如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感觉无法思念，无法陪着，却早已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 谢谢深情的伍思凯先生带来的这首爱你一世到来生，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记。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我是曹玄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刘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深深。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十点大陆机的主持人，我是周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现在到22:45:38钟，也谢谢各位继续在我的十点大陆机的唱片店听音乐，听好音乐。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嗯，我觉得音乐是我们城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剂强心剂，也是抚慰我们人心的东西哈。我手写了很多关于音乐的手抄的一些小，应该是小小书页、小本本哈。你看，在听音乐的时候，你要用自己的经验、印象和知识积累去补充我们的生活。最好的音乐是这种音乐，它能够使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快乐。特别是使那个在品德和修养上最为卓越的一个人快乐，还有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的深处。这都是非常有关于音乐美好描述的部分哈。还有 有就是一切好的音乐都是为了拨动心弦，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的陈述。我希望把这些文字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的夜晚在听音乐的同时，如果看到我的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文字对你的生活有一些些温暖的启迪和暖心的感受啊。今天我们在开明天会的时候还说了一个问题，说十点打录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去观看，但是呢就是好像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朋友看的并不很多，然后我的 leader 就说你要告诉大家也可以通过那方面去观看啊。现在大家就拿出你的手机赶紧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十点打录机那一栏，点进去看直播。真是麻烦大家用两个方式看我哦，多多的包涵。接下来就要登场的这位呢，是今天有一位歌手的姐姐。我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从这个调频听到的这首歌。以前我听到的歌，从来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也就是因为很多老一辈的 DJ、老一辈的主持人会听这些歌曲，我也是从中吸取了很多很多的养分啊。这首歌呢，我初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世间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比如说金榜题名是洞房花烛夜，再有就是你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爱的礼物，就是你的宝贝结晶，爱的结晶，不管是男孩女孩，当他咕咕坠地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你的生命赋予了新的意义，对吗？啊，这首歌来自于齐豫女士，名字叫做女人与小孩。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呢，你可以听听看，出自于鸵鸟骆驼飞鸟和鱼，鸵鸟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口误，自责啊！重来一遍，出自于骆驼飞鸟和鱼这张专辑。接下来有请好听的声音齐豫登场。 When I wish upon a star 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相信安排。星星星星，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 刚刚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好听哈，但是我误拨了一个键就把这首歌的 stop， 这就是现场直播带给我的一些所有的触动哈。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最后一首歌也有大概六分钟的时间呢，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哈。品味孤独刚刚问了一个问题，说周准你喜欢读书吗？我读过还算不少书吧，我还挺喜欢读书的。我看过了很多大量的音乐集，看了大量的西方史、音乐史，然后看到很多喜欢的文字，锐利的、有态度我都喜欢读。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在特别静的时候会看书，年轻的时候会看多一点，在床头的时候，那些陪我孤独夜晚寂寞的时候会看书，书里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让我们的现实生活变得不太一样哈。书里有很多作者的笔触，应该写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说不出来的文字。当你发现那些段落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欣喜，对不对？多读书，多交好的朋友，多听音乐，至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那么乏味，对不对？刚刚那首歌曲我无意按到了一个 play 的键啊，它就断掉了， sorry 对大家说一声抱歉。那最后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来自于2006年的4月1号，好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日子哈。你还记得郑中基吗？我一开始觉得郑中基出来就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啊，唱得非常好听，音色也好，掌控能力也不错，辨识度很高，可是最后他成了一个演员，淹没在了很多歌手的这样一些浪花当中。但是不得不否认，郑中基的那首《借情人》确实在那个年代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曲，而且也有很多贵人相助啊。不管怎样呢，都希望今天晚上十点大陆记的唱片店推送给你这些好听的音乐，是你喜欢的，是你品味当中可以承受的，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去彼此交换的部分的哈。其实每周一我们有这样一个小的想法，我们叫十点大陆记的唱片店，不管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收看十点大陆记，不管是这样的小的调侃，我都希望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收听收看的习惯。首先大家要记住，这档节目是一个广播节目，然后它是一个视频节目，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重新说出来的，重新就是从心里边说出来的，没有任何的稿件。当然我是在直播之前做了细心的准备的，我要操机器，我要换镜头，我要放 CD， 我要说话，我要找图片，这都是在瞬间去完成的。我希望大家记住我们相见的每一个夜晚啊。刚刚呢品味孤独说什么，说睡前看半小时书是个好习惯，没错，希望你在十点大陆记节目之后你可以看看书，让你这个夜晚呢好梦。时间过得很快，22点55分30秒，我马上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今天我们的唱片店要关门咯，明天呢会继续开门，22点继续开门，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着的。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我是唱片店的主理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会在音乐的海洋当中。谢谢所有今天送礼物的朋友、点赞的朋友，谢谢十点大陆记的朋友，也谢谢关爱青年计划那边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好有心人。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哲彤先生的会看到这样一个标识，叫做“好想和你说”。明晚再见，有请郑中基，《借情人》。 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从心爱上了，